不知道大家都怎么过暑假或享受假期。我的频道《那年夏天在美国》里有一群人过着很不一样的暑假，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他们的故事吧。好，大家好，我是 Debbie。 我是 Ikshu， 那我们今天很高兴可以邀请到 Ikshu 来我们的频道，然后跟大家分享他在日本将近一年三个月时间的日本留学经验。那你一开始是拿什么签证去日本的？ 拿留学签证。 那一开始给你多久？ 一开始一年三个月。 一次就拿一年三个月？ 对，好像是要看你学校是读多久，然后他申请出一张那种入学证明之后，你就可以去申请。 哦，那你现在已经刚好到一年三个月，那你有在申请吗？ 有，在日本更新了。 在日本的哪里更新啊？ 在入国管理局拿了半年的签证， 然后就是继续完成你语言学校的课程这样子吗？ 对，然后到时候如果去新的学校的话，应该那个期限到了会再更新过。 哦，那你之后想再去哪里继续深造您的学业？ 我要去一个他们叫做专门学校的地方，然后学咖啡，还有一些餐饮比较相关的， 反正就是学一技之长的感觉。那专门学校的部分要考试吗？ 要啊，入学的时候就是要面试，然后还要交一些书面报告。 嗯， 然后其实在那之前我们语言学校的老师都会陪你一起准备，就是他可能需要在学证明啊，还是你的成绩证明什么的，他你要先申请，然后老师会陪你面试，然后先预想说这个学校可能会问你什么，然后跟老师练习。 这样子有语言的要求吗？ 大致上那个老师还是会看你听不听得懂，因为到时候你进了专门学校的话全部都是日文授课，你听不懂他也是觉得这样 就没有用吧。 对啊，你应该也学不了。 那什么时候考试？ 考 专门学校。 我已经考完了，我那时候是 放榜了吗？ 放榜了， 所以上了。 上 了。那什么时候去念？ 我明年四月开学。 明年四月开学。哎，可是你这次也只有再待几天而已，你要先回去准备还是？ 没有，我已经考上了，然后现在是有点算是因为我的语言学校还没毕业，所以是等语言学校毕业之后四月入学这样。日本都是四月开学， 春季班的概念。 没有，对他们来说是很正式的开学，是四月。 哎，还没有提到你住宿的部分。哎，你现在住在哪里？日本的是 语 言学 校的宿舍。 那个空间如何？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日本的住宿非常的狭窄。 对，就是真的很窄，然后一个上下铺，一张长的桌子，衣柜还要共用，然后那个走道是屁股会互磨的那种程度。真的很窄，大概一个门的宽度左右。 就是其实就是门一开，然后旁边就是一间卫浴。 对， 但其实那就是整个房间的宽度了。 对，就是这样。 然后是两个人要一起共有室友的，然后两个人一间， 对， 住上下铺。 但你也可以选择自己一间，但是真的就是比较贵。 那两个人一间要多少钱？ 两个人一间，一个人3万，如果一个人一间的话，一个人45000日币， 就大概多4000多块，5000块台币。还没有提到哦，而且你们语言学校的位置虽然在东京，但是东京超级大。 对， 你们其实是离东京有很大一段距离的， 很远，就是要搭电车一个小时左右 才会到东京的市中心。 对， 你们那个城市叫什么名字？ 我那也是叫做福生市。 福气的福。 对， 生活的生吗？ 对对对。 好，如果大家 Google， 真的超级远，就在东京正中心，然后咻，然后超级左 边对， 才会到那个福生市。那你们 什么都没有。 你们那里是不是以比较多就是老人在养老为主啊？ 我觉得是比较那种住宅区吗？有点乡下的感觉。 嗯， 然后就是会看到田，然后 小桥流水人家。 对对，比较宽阔的视野， 给你们比较好的心情读书。 我学长就说这里就是适合读书啊，你不会想玩也不会想去买什么，因为什么都没有。 哦，那可也是可以 Amazon 吗？ 可以可以可以， 那就没有问题了啊，想买什么还是叮叮叮就来了。 是没错了。 还蛮快的，我觉得日本的物流还蛮快的。 这样子你是有说你有打工啊，就是在是一个合法的， 如果你是拿留学签证的话，一个礼拜可以上28个小时。 28个小时，那你的薪水多少？ 我现在的薪水是1小时1013块日币。 1013要扣税吗？ 要，但是其实我有点搞不清楚他们那个劳健保。 那你也是要被扣？ 嗯。 那你上时领多少？ 不一定啊，要看你一个礼拜上多少啊。 你说最多上28嘛？ 对。 1013乘以28的话是28000多左右，那换成台币大概？ 哎，怎么这么？啊，没有，这只是一个礼拜，你要再乘以 四，一个月。OK， 这样大概是113000。 我没有上那么多。 你没有上那么多，好，给你10万就好了。有那么多吗？ 没有，大概都8左右，8万日币。 是你没有排班，还是他没有办法给你那么多时数？ 没有，就是你在面试打工的时候，你就可以跟店长说，我一周要上几天、 oh. 然后每一次我可以上多长时间，比如说我只想上下午，我放学校放学之后我就去打工，这样我平常都上下午1点半到晚上6点，然后这样子我还有时间吃饭跟读书这样。 那你的工作是什么？ 我做便利商店。 便利商店是什么？ 你知道 Lawson？ Lawson 我是、 然后我是、 Lawson 吗？是念 Lawson 哦。 对， Lawson 的100元店，它的东西都是日币100块、 哦、有点像大创39元店的感觉。 但是它，我觉得它蛮特别，是它连便利商店里面都有卖生鲜的东西，菜啊、水果 也都100元。 嗯，但是有时候会比较贵，有一些东西可能它就不是列在那100块里。 哎、欸，说到读书，你们这样房间哦，如果依你这样说起来，我觉得房间说不定不到5平的大小、欸， 我不知道， 有可能3平，因为如果你这样说的话，等于门口走到底大概是10步以内。 嗯， 然后如果宽，因为是长方形的房间。然后宽可能只有3步、欸、 宽真的很窄、欸、我觉得 你光说会抹屁股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很扯。 而且我就每次在家里都想说，嗯，是不是要来做点运动，在家里的运动就好了、然后就觉得天哪，这空间我是要怎样，连伸展都觉得、是不是没有空间这样。 那样感觉你们房间主要就只有睡觉跟洗澡的功能，这样子你们其他是如果想念书啊，还是你说想运动的话要去哪里啊？ 念书的话，我们宿舍就有一个食堂， 嗯， 然后它是1到5只提供午餐，所以 其他时间其实都没有营业。 对对对，然后他们也都打扫得蛮干净的，然后我们晚上都会在那边读书这样。 所以很多人都会去那里读书。 嗯，蛮多的，可是也大概固定都是那几个人吧、 比较认真的你们、比较上进， 不然我们就会在那里就是比较小 party 吗，就是会一起在那边喝东西吃东西。 了解。那运动呢，有办法吗？ 运动我们附近其实也有一个小的健身房，但是我觉得因为可能我们那区人也不多吧，然后也蛮小的然后但是他1楼就可以打篮球啊、羽球、桌球这样，然后2楼就是有一些健身器材，但是他跑步机好像我记得好像只有3台4台而已吧，就很少。然后他还限定说一个人只能跑20分钟。 为什么？那个是你们学校的？ 不是不是，那有点像是 小区的。 对对对，小区的。然后因为他可能怕你说哦，如果你跑了1个小时其他人也要跑，这样子的话你就会占用太久。但我心里就觉得啊，不是要至少30分钟才会开始燃烧吗？ 你可能要去就是接着做别的运动。 但是你可以写20分钟，如果真的没有人来的话，你可以再继续跑。然后你要在那个板子上面写说，哦，我几分开始跑。 所以是诚实制度。 对对，然后你要自己算加20分钟之后是多少，要写上去。然后如果全部都满的话，你在底下写你的名字排队的意思。你可以先去做别的。 了解，看来在日本这么狭小，可是外面就是你们不是说其实是有田，空地蛮大，其实也可以在外面就是运动一下。 对，就是也有去过路跑吧，可是因为晚上真的很暗，我就很怕、 对对 对、有点危险， 也没有什么人但是如果我觉得他们市区的健身房还是真的很厉害的， 很专业。 对，然后也是真的很多人，我上次有看到一个健身房，我是从电车上这样看进去的，真的超满的人都在运动，所以我觉得日本人运动应该也是蛮重视。 应该是，那他们我觉得其实不只重视运动吧，应该连饮食也很重视。大家都知道日本大概没有难吃的东西，那你们平常都吃什么？ 平常的话，像刚刚说食堂的话，一到五嘛，你可以选择要吃或不吃，它就是每天菜色都不一样，然后它会先贴出来，然后比如说今天有糖醋鱼，那你想吃的话，你就去买一次500块日币， 固定的，每天都固定500。 对， 这样就100多，其实好像还 在日本来说算是 OK 吧。价钱是 OK， 可是就是你不一定每天都会想去吃那里啊。 那如果不想吃的话怎么办？要可以买什么？还是可以自己煮？ 可以自己煮。食堂楼上是厨房，但是常常被他们用得很脏，我都不能理解到底怎么可以用成这样。 被谁弄得很脏？ 就是因为那是共用的，对。然后其实大陆的同学，其实你一看你就知道，哦，那应该是大陆的同学， 因为那个锅里的料理嘛。 对，因为他们都是超辣的，然后所以那里就是红红一滩这样，然后就是倒在那里也不给他清，就觉得有点。 那之后每天会有人固定去清吗？ 有一个打扫阿姨，她会清。 好辛苦哦。 对，她超辛苦。之前我刚去的时候不是这个阿姨，然后她真的打扫得非常非常干净，连那个烤箱啊怎么样她都会洗得很干净，地垫都会拿起来晒。然后现在换人了，可是就不太管我们，因为以前是如果再这么脏的话就要禁止使用一天这样，但是现在就是不太管他，可能就是默默认命的做吧。 哦，好辛苦哦。 我都觉得天哪，他们为什么不把自己弄的垃圾带走或是怎么样，其实也不难吧，你就是随手拿走而已啊。 那食材呢？食材是可以去旁边的超市购买吗？还是去田里面摘？ 没有啦他们可是他们好像真的可以租田 自己耕作， 可以租那个哦，我要租这一块这样， 然后要种什么就都可以。 对，但是 种大 麻，而且我记得租， 开玩笑，对不起， 傻眼， 对不起。 我记得租那田不贵，可是好像要居民才可以租。不过我们都去超市买啦，那个超市靠近那个， 靠近学校吗 ？Iki 怎么说 ？Iki 车站。 哦，车站。 对，所以我们要走大概15分钟，然后去那个买，然后那个超市的一楼是生鲜的，东西，所以那一楼是24小时，其他都不是24小时。 哦， 而且日本的那个什么店吗，都蛮早关的。 大概你们那里福生市都几点关？ 我们那里其实没什么店，可是像那个超市晚一点好像也就直到9点还10点吧。然后像他们的百货公司也是到9点而已。 9点就关？你们那里有什么百货公司？ 要搭到立川站，我们那附近算比较大的站。那里可以转车啊什么的，比较方便，有一些百货。 那你们平常从学校啊就是要去买东西什么，就只靠走路吗？还是有公车或者是什么可以搭？脚踏车？ 在日本很多都是走路吧，但是同学他们也都会买脚踏车。 那你有买吗？ 我没有买，我是有买，可是他都不骑，我就骑他的。但也没有很常骑，因为我觉得去上班走路也可以到，然后骑那脚踏车有时候那个上坡让我觉得很痛苦。 用走的反而，用牵的反而比用骑的舒服。 对，因为骑的时候，因为下班的时候脚就已经酸了吧，然后你还要骑那上坡，这样超级喘的，根本就觉得啊，算了，我不想再骑了，我直接用走的好了。 那你们那里的气候呢？就大概如果冬天的话都几度？ 现在我回来之前大概7度。 7度、 9度那边，我觉得那个算蛮舒服的。我觉得在日本反而没在台湾穿那么多哎， 因为他们干冷嘛， 对， 所以其实 只是他们吹来的风哦，你觉得冷，可是不像台湾骑车的时候会那种真的是穿进去那种冷到我在台湾都会这样抖抖抖抖，但是在那里我还好哎。 那夏天呢？ 夏天热也是热啦，可是还可以接受，不到会在台湾动不动就随时爆汗，可是可能也不用戴安全帽的关系吧，所以你就会觉得没有那么不舒服。但是我觉得他们日本就是很干嘛，所以我觉得冬天用那个乳液用很凶， 就动不动就啊用完了再去买这样，很烦耶、欸、就觉得那是我一个开销耶、欸、 了解耶、欸、这样感觉你那里的气候好像不错，那你那时候为什么会选这间学校，是因为它便宜吗，还是它师资很赞？ 因为我之前的高中同学在那里读，然后他就因为自己找，其实你也不知道他的评价到底好不好，读起来效果到底怎么样。然后我朋友那时候就说：“那你就读我这一间吧。”因为我看他也是一年就考到 N1， 所以我觉得如果能这么有效率的话，那就试试看吧。 哦，那你们学费呢？大概一年要多少钱？ 一年74日币的样子， 74万日币。嗯，这样换台币是大概20。 嗯，大概20。 然后一次付清。 好像如果你是真的有困难的话，好像应该也可以跟学校说吧， 就可能可以分期。 对，但是因为我觉得我对我来说很吃力，然后我那时候就有申请奖学金。 奖学金是跟学校申请？ 嗯， 还是是跟台湾的机构申请？ 跟日本的某个机构申请的好像。 那可以大概拿到多少补助？ 每个月30000。 哦，这样大概 拿大概一年的样子 可以拿到大概36万。 对， 三万日币36，这样74减36也差不多 一半 了， 快一 半，對，所以等于是半价补贴你。 对，但是因为要宿舍费嘛，一个月30000，我就等于是那是我的宿舍费，这样我 就了解，就拿去当宿舍费， 然后自己打工钱就是生活费。 你是一开始去就开始有打工了吗？ 没有，一开始找不到的时候也觉得蛮挫折的。 有面试百家， 我第一个去面试 Uniqlo、然后因为我记得他就是有写说，如果日文不好也没关系的那种，然后好像有点偏向打扫的工作，然后我想说、没关系，我就早上去打扫，反正至少可以多认识一点日本人这样。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准备了超多，就是我怕他被问的问题，然后就准备，然后还在家里练习练一练之后，好，一去那个面试的那个人， 面试的人 他应该是某个主管这样，然后他说那你觉得要用英文面试还是日文这样？然后我就想说不知道，但后来他用英文跟我说，我回他日文，因为我当下连英文都转不过来，但是我听得懂他要问我什么，可是因为我准备都是日文，我就已经讲好了，我已经。 那你怎么不一开始跟他说你想用日文面试？ 但是因为我怕用日文面试我听不懂。 哦，所以你那时候的语言状态其实是比较会讲不会听是吗？ 不是不是，我那时候也不太会讲，只是因为你有准备，你已经把它大概背起来吧，你就背说我要怎么样回答这样。然后那时候就回，然后他其实那个店长人很好，然后也会很慢的跟你说，哦，就像你想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啊，那如果你这样子的话你 OK 吗之类的。然后问一问之后他说其实你很棒，可是我们可能没办法用你这样。 现场就决定了？ 对，就是最后的时候。 为什么他是跟你说为什么没有办法用你？ 因为可能如果因为他有问我说，如果你进来的话你是想要卖衣服给客人呢还是做什么样的服务？我说当然能的话我也想要卖衣服给客人，因为你这样子才有办法多讲日文或是 多练习， 对对对对， 多沟通， 跟他们有互动之类的，我觉得这比较好玩吧。然后他说那如果你是想要这样的话你现在日文还不太 OK， 所以可能就现在没办法这样。然后我就说好没关系，但是他还是会很认真的把那个 就让 你 觉得他不会因为你就是没有机会，但他还是很仔细的对待每一个人。 对对对对，而且他人长得又漂亮又年轻。 哦，是女生是吗？ 对， 那 而且英文不会，就是 没有日本腔。 对对，不会很慢。然后我那时候天崇拜，我那时候靠，想说好想成为这种 都会女性的感觉。 对对对，而且感觉 很 很 干练。 对，而且那么年轻，那时候好像才26之类的吧，就当店长。 哦，这已经是 Uniqlo 的店长，这样他很厉害， 而且那间很大， 厉害厉害， 他真的很厉害， 他真的成功。 可是我觉得，因为日本人他们对于人生的安排都蛮早就定了，他们像我说的专门学校，就是有点像是他们很早就选好自己要走什么路，然后就会一直朝那边 前进，就不会像什么斜杠斜杠又斜杠这样。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们一到专门快要毕业前，他们都会有那种就职活动，老师就是也会陪着你一起练习面试。然后就职活动就是会有好几间公司来，然后您可以去听他们的 企业简介， 对对对对，然后你也可以提问这样，然后你再自己去选，然后选择你要去哪里面试或者什么的。我那时候选学校也是这样，所以就是你自己看了好几间之后，你再决定你想去面试哪一个这样。 哦，了解。那还有其他就是在日本打工，哎，日本求职面试失败的经验可以分享吗？ 我那时候还去面试一间咖啡店，然后那时候日文也很烂，然后他就跟我说，那所以你国籍是哪里？但是我那时候连国籍的日文是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说，什么？然后就一直满脸疑惑，然后就讲了很久，后来他才就是看一下我履历，因为上面有写，然后我想说通常履历上面有写他应该不会再问那么小的东西，结果他说，哦，这里啦，哦，你就是国籍台湾是不是？然后 那现在国籍的日文是什么你知道了 吗？ 六国籍 然后反正他还问我说，那你希望你一个月薪水多少？然后那时候就很没概念，然后又很紧张，说整个什么多少，那两三万好了日币。然后后来回家我觉得我真的是个白痴，我怎么会讲那么少，那么少到底有什么用啊？然后 他一定也会觉得，那你只要上那么少，那我也不用排你吧，就是浪费一个缺吧。然后反正后来就没有下落了，就好，那算了吧。 那还有吗？在打工咖啡厅 好像没有面试太多吧。 再来就是你成功的这个了。 没有，我之前我朋友还有介绍我去他打工的全家 便利商店， 对，然后也有去做了一下，但是那时候那个店长就说，你可以念一下这个吗？念有点像是他们店里的 精神标语， 应该是像规则，就比如说你不能带着手机上班，然后你可能不能涂指甲油啊之类，你要保持什么手部清洁啊之类那些。然后你看是看得懂，但是念你可能就没有把握。然后我就念之后，他就说好，你这个日文我还是然后他整个脸就是 很纠结， 对。然后但是因为我朋友就跟他说，可以啊，我觉得他可以，你就采用他吧，我觉得他可以这样。 所以你那个朋友日文很溜。 对，他讲话很快。 是你的室友吗？ 不是，是我高中同学，就是推荐我现在去语言学校这个。然后我就觉得，好有压力哦。我还想跟店长说，店长没关系，你不用勉强。但是我连那个勉强要怎么说我都不知道，所以想说好吧，店长， 既然有人给你挂保证就试试。 对，他说好，没关系，就试试嘛。而且我那时候是刚好我 Lawson 也上了，所以我等于要做两份，然后就排班也是乱七八糟，我连想要跟他调整那个班我都要先在家里练习，就会先说啊，我这样讲好吗？然后跟室友讨论，然后还先跟我那个朋友说，如果我这样问他，反正但是我后来在全家跟那个店长是有点不开心，然后我就说我不想做了。然后他真的很夸张啊，那店长真的很瞎。他说 你要抱怨他什么？没关系，他一定不会听到的。 没关系，他一定不会听到。他说，因为我那时候我就觉得他一直改我的班。然后一下我原本应征是我想要做六日，然后他就说好啊，六日缺人。然后没有，好像平常是想要做平日的晚上，然后我朋友是做六日，然后他又问说，那要不要我跟我朋友上六日这样，因为如果我不会的话我朋友可以 cover 我这样。然后我还跟 Lawson 这边改班，就说因为我还要上另外一个，所以我可能六日不行，所以就这样瞧了大概两三次吧。然后店长就说，我全家的店长说我没有排下一个月的班，所以他就自己帮我排了，然后排了平日也有假日也有。然后我说靠啊，我这样子另外一边怎么办？然后他就觉得完全没有顾虑我，他说是你自己没有写那个的啊。然后我觉得心里觉得莫名其妙，是你们都没有任何一个人跟我说什么时候该去写下个月的班表，然后怎么写，没有一个人跟我讲，那我这样怎么会，我也会觉得莫名其妙，你们没有说这件事情，那我怎么知道我什么时候排班，然后你又给我排这样，我很为难。然后我想说好，那也没关系，我就跟他说那我就是去做调整嘛。然后讲一讲之后，我就想说这样子我觉得 两边让我觉得 两头烧，实在是有点烧不过来。 对，然后觉得很累，因为去全家我还要搭车，然后转车回来还很晚，重点是他也没有给我交通费，然后想说这样子好像也不划算，那我干脆不要上那边，我还比较方便。然后我就说那其实我有点不想坐这边了，然后我就说可是我可以再坐一个月，因为在日本通常离职的话你要提前一个月讲比较礼貌吧，而且人家可能需要时间找新人这样，所以我也说我可能可以再坐一个月这样。但是在我还没跟店长说的时候，因为是我朋友先问我的，然后他说那你那个班怎么样怎么样，问一问之后我就说其实我不想坐了这样，然后他就不高兴，所以我跟我朋友也吵架一下这样，然后反正最后他是能理解，然后但是他自己去跟店长说我不要做了。但我觉得离职这种事情是我 要 亲自去， 自己 对我自己也想要去讲，所以我也准备我该怎么 跟他说，想跟他好好解决。 对而且因为我日本不好，所以我还就是已经先想草稿要先记这样，结果我朋友已经跟他说了，然后变得他就很不高兴，他还说你这样子根本就是诈欺啊，因为你原本来面试的意思应该就是你想要正式上班吧，那你现在连研修都才刚结束你就不做，那你这样子是不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欺骗什么什么，那我想要告你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就说我要跟所有的全家的人说以后不要雇用你这样。我就觉得很幼稚，你这个店长也太没有那个、 没有 sense。 对，然后很没有那个不成熟吗，我不知道，我觉得这有什么好 care 的，因为你一个小小的员工耶，连那个正式的钱都还没拿到，你有什么好在意这么多的，他就只是研修而已。然后我就觉得你居然因为我一个这么小的员工然后可以气成这样，我就觉得Hello 你有事吗？然后就觉得你这样应该也成不了什么大事吧，然后就觉得这种小事情你应该是你要自己很如鱼得水的处理好的那种。 对啊，感觉这种人来来去去都是很司空见惯的。 对啊，因为像这种本来流动率就很高啊。 对 然后像我在 Lawson 做，那个店长说 你还没有说你是怎么成功面试 Lawson 的。 我那时候很瞎耶、真的很瞎，我就因为他那个店长说要再开了一间新的门市，然后所以要真人。 Lawson 上班的话你是不用转车？ 不用，我 走路 就到。 所以不会有交通费的问题。 对， 交通费是有一些公司会给是吗？ 好像是你面试的时候你就要跟店长谈， 然后就说我可能住的比较远，然后需要交通费。 对对对对对，然后看他愿不愿意给。 所以 Lawson 是不用。 对， 好，继续回到你说 Lawson 面试很瞎的部分。 对，真的很瞎。他就是那时候他要开新店，所以很缺人嘛，然后所以他增了一批，然后我要去面试，其实那都是在 app 上面看就可以，然后他就打电话跟他怎么讲，有点像是预约说哦，我想要跟你面试这样子，我想应征这个工作，然后他就会说哦好，那你什么时间有空呢？我们要约什么时候来面试？然后就讲一讲之后，我那天就照着那个 app 上面的地址走到那里，然后我想说靠，这里什么都没有啊，哪有那间店？然后我就很慌张，因为觉得时间要到了，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路也不熟，然后我就去对面一个理发店问家庭理发那种，我说不好意思，请问这个地址在哪？他说我就在对面啊。然后我就说对面可是没有，他说可是对面现在应该也没有人，他还在施工。然后我说靠，那这样我到底要在哪面试？然后我就打电话给那个电话那里，然后就是店长说哦要在车站那附近的 Big Camera 的对面。然后我说我不是很清楚耶，然后因为我很慌张，因为觉得时间已经到了这样。然后他就店长就说你现在在哪？然后我连那个路名我也讲不好，然后他说我听不懂，我不知道这样。然后我想说我也不知道，那不好意思可不可以让我 Google， 然后我现在马上过去，你可以等我一下吗这样。然后他又说哦好好好，就真的是用跑步的。 很远吗？很远吗？ 很远吗？可能15-20分钟的距离吧。我真的用跑步，然后到那已经冒汗，然后因为穿衬衫去面试吧，然后又觉得很紧张，就是整个身体都不对劲，那冒汗那，然后去到那里就很喘，然后还一直冒汗，还一直流手汗在讲。然后店长那时候，因为等于我已经迟到了哦，然后店长还是给我面试，然后他就说， 想要测试一下你的日文程度，然后他就随手拿了旁边的一个暖暖包，他就说那这个怎么念，然后我根本不会，然后他上面写贴，就是有一些是可以贴的嘛，暖暖包，然后就说贴着这就这样，我用手势 比手语， 对对对，然后他就说哦，所以你看得懂但是比较念不出来这样吗，我说嗯对，然后我想说哦，怎么办，靠，那这样子应该， 那你现在知道，先查一下，你知道现在暖暖包怎么讲了吗？ 开楼， 开楼， 嗯，好像是开楼， 开楼， 嗯，但是那个贴是哈鲁， 哈鲁， 嗯，然后反正那时候店长就，我想说是不是就这样子就没机会了，然后想说算了，那我就继续看他问什么这样，然后他就叫我跟他一起念那种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这样，然后各种念，可能一个念了两遍三遍这样，然后之后，可是我那天不知道意外的念得很顺， 嗯， 我也没有准备那个，那天就念得很顺，然后店长说好，那可能过个，他们大概都会过个什么两三天或是一个礼拜，他就会说，然后到时候我会再跟你通知这样。那时候我记得他通知我的时候是我在睡午觉，然后想说靠，就电话，其实有电话来我都超慌张，因为就是靠讲什么？他怎么讲？那如果他跟我讲英文，我听不懂，就反正很慌张。然后反正他就跟我说：“哦，我们决定采用。”然后说：“哦，不好意思，你刚刚是因为还是有点不 yes， 然后他说 no， 就是采用采用。”然后说：“啊、哦，好，谢谢谢谢。那怎么样上班什么的之类的？”但是我记得我好像因为我一开始有点看不懂他们班表，然后 他们是怎么分班表？不是划时间的， 是划时间，但是他的时间轴很不明确。然后第一次我好像迟到吗还是怎么样，反正真的各种笑，我觉得店长店想把我掐死，而且一开始我就日文很烂，连那个 POS 机都不知道怎么按， 嗯， 但是那时候有一个中国人，所以他教我，店长也都会排我跟他一起上，因为他就可以教我这样。但后来呢中国人就离职了， 他也是语言学校的学生， 但是跟我不同间，嗯， 啊，所以你们那里有很多间， 我们那附近最近的还有一间， 还有另外一间，那刚好他就是那个另外一间， 对对对， 哦， 然后他也去了别的学校，好像读大学还专门吧， 读大是之后后来去念了日本的大学， 对， 这样很厉害， 好像跟我们同年， 哦，这样很厉害，嗯，这样真的不错。好，那感觉你打工的部分 告一段， 还有什么你想特别讲的吗？ 嗯，我从打工，那打工的时候会遇到各种人吧， 嗯， 还蛮多怪人，这我就觉得算了，因为 有变态吗？ 有那种真的拿钱会摸你手的那一种，然后我真的觉得很恶，然后等他走之后我真的去洗手，因为我觉得那感觉很不舒服，就觉得好恶哦，那种不喜欢。而有一些真的很怪，那我觉得可能那附近有病院吧，所以那我就好了，能理解。然后我觉得最让我觉得印象深刻是有一个常客，然后那他们就会问说哦你哪里来的这样，然后我就说我台湾来，他说他太太是台湾人 哦，所以他会讲中文吗？ 对，他说他以前有来这里上班吧，所以才认识他太太，然后结婚，然后现在他带小儿子在日本，大儿子跟妈妈在台湾这样。然后有一次我就看到他，我说好像很久没看到你这样，他说对啊好久不见。我就问他说你去哪，然后他说哦我回台湾一个月啊，然后我说是哦，他说你今天上几点，我说好像今天上六点这样，然后他就说啊，那我待会再来一趟，我说为什么，你是要买什么东西吗，你干嘛不要现在买，然后他就说没有啊，我要拿那个欧米亚给你 哦，好好哦， 对超好，然后真的立马骑脚踏车回去拿，就拿来说这是太阳饼，然后我说我在日本人手上拿到我台中名产，然后 你本人就是台中人， 对，我在 台中哎，我家哎，然后说哦对啊，然后我说你怎么会有，他说就朋友他们来宜兰玩啊，顺便带来啊， 哦，所以他们是在宜兰是吗？ 对，他太太是宜兰人。我觉得超怪，而且他还教我怎么吃，他说你这个就泡牛奶。 那你平常泡牛奶吗？ 平常不怎么吃太奶。我觉得那个感觉超妙的， 超妙，就好好哦，那个人 对他们真的很好。 那他知道你是台中人吗？ 知道啊。 嗯，你们对话就是中文？ 他 中日交叉， 对对对，混在一起。如果我不会讲什么日文的话，我就讲中文。 好好的客人哦。 我觉得那里的常客大多都蛮好的，然后也有前阵子遇到一个阿姨吧，可能四五十岁那种，然后她就一开始我不知道她是台湾人，是那时候我说，嗯，你怎么每次都买这个泡面，一个菜的？然后她就说，她一开始是有找，然后问我说，嗯，没有这个了吗？这样，然后我就说我帮你查一下，去找一下这样。结果后来我跟她说没有，她说这个真的很好吃啊，那时候都用日文哦，然后我也都没有觉得这个人的日文很不 就很溜就对了， 对，就是很你听不出来这样。然后后来他来结账的时候，我说：“哎，你又吃这个？”这样他就说：“对啊，你有一直把我记住哎，那种他们很爱讲这种，然后谢谢你记住我喜欢什么啊，或是什么这样。”然后他就看我的名牌，他说：“哎，你哪里人？中国吗？还是？”然后我说我台湾，他说、我也是台湾人， 瞬间转中文频道， 对，瞬间转中文，然后还掺杂台语，然后他台南的，然后就啊聊聊聊了之后，他还说，你有空来我家泡茶、这样， 好好哦， 对，然后他就说这是我的电话，然后立马拿出他的掀盖手机，上面贴着他的电话号码，然后我就说。哦，这样不好意思吧，因为我觉得去他家我又觉得蛮不好意思的，然后我就说那没关系，我先把你的电话先写下来的。他说你有什么想聊的或什么都可以打给我这样，然后有空就来我家泡茶，然后说好，然后就抄了在柜台，但可能很怕的这样抄之后放在口袋，然后我就跟我同事说，可是我应该也不敢打那个电话，因为觉得不好意思啊。然后后来 他又再来， 对，他又再来，他就说你怎么都没有打给我？他说什么？ 阿姨孤单寂寞。 阿姨就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是坏人？没有没有，我真的是好人，我真的是做好人的。然后你真的有空就打，没关系什么什么的。然后变得我们在那里聊很久， 但刚好没人，没有关系。 对，但是我也存了他电话，但是不敢打吧。 那你有打给他过吗？ 就是、没有。 那有去他家泡茶过了吗？ 没有。在最近而已，最近而已。 那感觉如果过节、过年过节，你可以就是传 一 个 对对 邀请的简讯。 可是因为它不是智慧型手机吧，就感觉如果是加 LINE 那种，我就觉得还好。你可以传贴图。 你说是文字讯息？ 对，因为它的是掀盖的、 好好传统。 对，然后就不好意思打电话啊。 那感觉可以，如果过年到了，感觉可以传一个就是新年快乐的简讯， 或者是可能看要不要一起什么吃个、 在外面吃个饭， 对 这样子。如果第一次就入侵人家家，感觉比较 不好意思。 不知道日本人是可不可以这样子的？ 应该他们，可是因为他 主动邀请你， 台湾人吧，所以可能比较好客一点。 有可能，有可能。 对啊。可能她老公也不 care 吧，他说他儿子就去上班啦什么的，好像他儿子好像已经30，所以也结婚了， 那阿姨不就50-60？ 对，我觉得应该是吧，阿姨。 那阿姨真的孤单寂寞， 可能吧。 你下次 在外， 你下次去找他，说不定你可以问他为什么来这边。 他那时候他说他已经去日本30几年了，然后可能是谈恋爱吧。 就刚好认识日本人， 对吧？ 嫁到日本，他 说他嫁来日本，然后过没多久就怀孕了，那所以就没办法就在这里生活了，这样。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接着分享 Ikushu 呢，他这一年3个月每天除了读书，然后还有打工之外，其实他有去不少地方旅游哦。听说你去迪士尼，东京迪士尼的时候，就是险象环生，还差一点被老师发现你的谎言。好，大家还是不要学。这个呢 也没有差点被老师发现吧，但是因为我自己就很紧张，要请假的时候我还特地跑去旁边一个看起来比较安静，后来我发现那可能是一个饭店，然后在讲电话的时候一直有人经过，那个自动门就这样，然后就很怕，然后我就说、老师不好意思，我肚子很痛，然后就很小声，因为觉得肚子很痛，感觉听起来真的很痛。 你要不要先跟大家说一下，你那时候是因为表姐来日本玩，堂姐来日本玩，然后你想要跟他们一起去日本迪士尼玩， 他们已经帮我订好票，但是我们发现哎、靠，是星期一耶，这样 我要上课耶，什么为什么、 算了算了，反正既然他们难得来，而且我也很少要去迪士尼吧，然后想说哦，那就一起去啊，不然如果自己去应该也觉得不好玩，觉得跟堂姐他们应该还蛮有趣的、好，就去了，就要请假，当天请假就跟老师 老师不好意思，我那个来肚子很痛。然后老师说，哦，真的哦，这样，那你身边有没有药？然后我说，有那个痛可以停止的那种。 那时候日文还不太好，是吧？ 对，因为而且请假，我也不知道那种有一些专有名词可能不懂嘛。然后就说，就有那个痛可以停止的药。然后他就说，老师说，哦，好，那。你就吃完药好好休息哦，这样超级怕他知道的。然后玩迪士尼的时候真的就累死。然后 你们那里到迪士尼要多久？ 大概应该要快两个小时，要一直转车。 所以你们几点就要出发了？ 我记得我们那天好像六七点就出门，而且因为我好像有去，我跟我堂姐他们住，他们那时候住浅草，然后去跑去跟他们一起住，再一起出发这样。 哦，所以是浅草到迪士尼。 对，我们那天他的朋友是迪士尼迷，他已经做好各种功课。 我最喜欢跟那样的人去迪士尼， 所以我什么都没准备，然后好进去之后 先买一个发箍。 没有没有没有，他说来，我们第一个一进去之后，我们开始用跑的跑，先过那个城堡后面，从那后面开始玩，然后我们就先领那什么快速通关券，然后怎么样 ？Fast pass。 对。他各种懂，然后就是手机里有那个 app 那种，可以看多久。 我知道那种。 对，然后哇，专业，然后就跟着就好了。然后真的是一开始开始狂冲，超累。那天回家真的是铁腿，还每个人贴那个一起合买那个休足时间，然后大家贴完一起睡这样。 那隔天有去上课吗？ 隔天有，好像有。 要吧，要去了吧？ 有啊，我隔天有去吧，但是我真的超累，上课超想睡觉，因为那天真的很困呢。然后早上很早从浅草搭车回去学校。 哎、欸，那你记得就是迪士尼门票多少？因为其实 我记得很贵， 很。我跟你说， 台币是不是快1000？ 那我跟你说，这样东京迪士尼算便宜。我跟你说，真的真的有很贵的。我们在加州的迪士尼，就是一个园区哦，一个园区一日97块美金。3000台币，但是我真的不得不说哦，我现在去过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迪士尼，然后有去过加州的迪士尼，然后还有去哦，明年应该会去法国的迪士尼， 哦，好好哦， 还有去过香港的迪士尼， 我也去过香港， 所以目前就是剩下东京跟上海，明明就离我们超近，可是我居然都还没有去过。 啊、东京好像说海的吧， 海洋迪士尼 嘛， 我都想去。 听说海好像有改过吧，然后现在看起来厉害。 你知道明年好像那个就是他们晚上不是有那个。灯的游 行 吗？ 嗯、 之后取消了、欸。 对啊，好像说烟火也要取消。 哦，我都还没有去就要取消了。 赶快啊，赶快去！可是我记得香港不，香港的烟火好像比东京的盛大，我觉得。 真的吗？我觉得最最最漂亮，我目前哦不能这样比。 对， 毕竟那门票不一样。那个奥兰多迪士尼真是爽到不行。 怎么样的爽？ 很大，据说奥兰多迪士尼，因为它有分成四个 kingdom， 一个是 Magic Kingdom， 一个是 Animal Kingdom， 哦，我就是去这两个，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应该是什么奇幻世界，然后另外一个是反正有四个，我忘记剩下两个是什么，因为我没去，谢谢。听说这四个园区还有整个就是周边的饭店设施加一加，据说一个基隆市这么大， 靠。 超级大，而且它是、 欸、很累。那 我们那天是住在奥兰多他们迪士尼的饭店里面，它有它其实价格分蛮多种的，其实也有那种比较便宜，然后我们是住那种四人房，所以分下来还好。就点是最可爱的是，你知道？哎、欸，等等，我们是日本频道，还怎么忽然讲起迪士尼了？好，快速讲。反正如果你住在那个奥兰多迪士尼的饭店里面，他会给你们一人一个那种手环，它叫 Magic Band。然后呢，那个手环之后， 这个就 票就存在里面了。 哦、 然后如果你要 Fast Pass， 你就给他这样噔噔噔这样一下。 哇， 然后我们 也 有买，就是他们有那种助人的拍照师。 嗯， 你们应该东京迪士尼也有。 应该 就是每个知名、 哦、要不要拍照，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有买他们那种数位照片、 嗯， 然后也是拍完就给他叮叮叮，然后就全部存在一个那里， 啊、好好哦、 然后还可以共享。所以我们就是拍了很多很多照片，就去哪里只要看到有，然后就说哦我们要拍，我们要拍。 这样子不用另外加钱吗？ 我们已经付完了，一次付完那个电子照片的钱， 哦、 其实不便宜。 嗯， 好像要 那种都不便宜， 不便宜也是要1000，可是就很好，可以帮我们大家合照。 对啊， 而且他是拿那种很贵很专业的相机，而且他拍很多人，所以他很知道点。好，我们必须结束迪士尼。Sorry， 如果有一天我把五个迪士尼去完，再跟大家分享故事，顺便邀请我就是超级迪士尼朋友，我也有一个、 欸、我朋友看迪士尼的那个游行看到哭哎、欸。他说他觉得很感人， 有点， 然后就说天啊，到底多爱啊！ 我只记得我上去香港看游行，看到手机都没电了。 对啊，就一直拍 零 哎、 欸，完全零， 我就觉得好了，嗯，就等他看完那种心情。可能我们没有那么觉得他那么可爱， 我很喜欢，可是我不会到掉泪这样子。 对对对对，就觉得哇，真的这些表演好精致又很专业那种吧。可是就觉得啊，他哭了。 你给我克制一点，不要再哭了。 但是他现在还是念念不忘，他说还梦到他去迪士尼之类的。 他应该去过很多个吧？ 好像也没有吧。 跟他说，如果他去奥兰多，他可能会想跪着留在那。 他可能就死不走， 死不走，对，死不走，藏在厕所。好，回来。那东京 感觉那个迪士尼的饭店真的感觉不错。 我觉得还是有分，就是有，就算我们住那种比较便宜的，其实也都很可爱，没错， 也不会到很烂那种。 不可能、 啊， 迪士尼耶，怎么可以燃坏面？它是迪士尼。 那便宜的话大概多少钱？ 我有点忘记，因为我们是跟着奥兰多两日的那个门票一起买，其实也是非常的贵。Sorry， 没有多便宜，但是我觉得如果住在奥兰多，因为它实在太大太大。如果加州，你就可以住在外面；如果是住在奥兰多，我觉得。 可以 住里面没关系，而且他都有很频繁的接驳车可以接驳你去，他跟你说你要去哪一个乐园，你就是搭哪一班，然后很多班次，很方便，门口就可以搭了。 那这样还不错。 好，拉回来东京，不然再开玩笑了，我们不小心就要环游世界。好，其实我没有去过，你有什么觉得很好玩的，或者是你很印象深刻的点吗？ 印象深刻，大部分都是朋友来找我，然后一起去玩，不然平常不太会去，因为觉得搭车远，然后又花交通费吧，日本交通费很贵，所以大部分都是跟朋友一起去的。有，我觉得我都会想要去看海。 海， 对，然后日本有一个 镰仓高校， 对，那边，然后那里可以到江之岛。然后就觉得还蛮浪漫吧，我觉得。然后那里真的看海，觉得大家素质很好，就是不会到处踩的脏兮兮、烂烂的什么的。但那里不是那种穿比基尼的地方，我觉得。但是你可以在那里看人家冲浪啊，然后又有那种 可以拥抱跟接吻是吗？ 嗯，可以啦，就是只是被我瞪而已。 有这么讨厌吗？ 就是，嗯，讨厌。 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这样讲的吗？ 是，现在是需要去拜个月老吧。 我们要怀好心才会好报。 好，那我们待会也顺便去拜个月老吧。 OK。 哦，我那天，因为他江之岛是，其实你可以买电梯，等于是我现在买说我要搭到第几阶这样，可以买就是第一层、第二层之类的。然后我们想说，没关系，我们就运动好了。隔天铁腿真的是超累的。 你以前不是打网球的吗？为什么动不动怎么动不动就听你在铁腿铁腿？ 没有，我跟你说，因为之后真的都没有在运动，然后整个就是体力大下降，整个超弱那种。就天哪，不要再叫我走了。而且他那个是走到最上面，是真的蛮美的啦，我觉得。然后他还可以上去看一个。那种景观的一个 360度景观台，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记得上去好像也要收一次门票吧，但是应该不贵，忘记了。然后它是一个 garden 的那种感觉， 就是花花草草。 对对对对，然后上去一点不会，然后反正你就可以看到最上面的时候可以看到海啊，然后还蛮漂亮，可以看到那种远远的东京铁塔或是晴空塔这样。 哦，这样很可爱。那些交通都是电车可以到的吗？ 对。 新干线 不用不用，只要 JR 电车就可以， 电车就可以到，也都是 还没搭过新干线 哦，就比较远的才搭新干线。 对，而且因为新干线贵啊， 哦，比较有点像高铁是吗？ 对，就像你要从东京去北海道，你也可以搭新干线 哦，感觉。 但是我觉得 坐飞机还便宜一点吗？ 我觉得是比飞机方便，是因为你不用再到 机场等，不用 boarding 什么 的，然后又对啊，那样好麻烦，而且你到了那里，你下了飞机，你又得。 从机场到哪里啊什么的，这样好麻烦。我觉得外国人要去的话，不都可以买那种周游券吗？真的很划算。但是我们现在好像有那个签证，有一些票券就不能用， 就是规定你们不可以买那样子， 就等于是因为我们可能住在那里超过半年或什么，像我们现在住超过半年，我们就没有可以不能那种免税，除非你是在机场，不然就是你如果去旅游，不是只要拿你的护照就可以免税吗？现在我们就不行， 那你就只能拜托朋友帮你代买， 或者是就只能买那种 加完税的。 对啊、嗯、但是如果买大型的话，真的买税的真的不划算。 OK， 那其实我们刚刚闲聊的时候聊到，其实日本是一个很适合过圣诞，而且圣诞气氛很浓厚的一个国家。那他们除了就是有很多灯饰之外，他们甚至给灯饰做排名。那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看到那个网站他怎么做排名？而且其中有几个是 我有去过的， 对，他有去过的、哦。 第一名是青的洞窟，在那个涩谷，这个我有去。整片都很蓝，但是很难拍，我觉得可能要带一个专业相机去。然后很多很多很多情侣，好吗？ 很推荐吗？很推荐吗？ 嗯，推荐吗？我觉得还不错，可以去看一下、嗯。因为我是去年的时候就知道，可是我没有去，所以觉得不行，我今年应该要去看一下，既然都在这。然后第二名这个还蛮可爱的，在六本木附近 ，Midi Town。在它上面写靠近的车站有六本木，还蛮可爱，还一球一球亮亮的。我觉得今年的灯饰有一些很像韩国会用那种花的那个，台中最近不是也有 花灯花灯， 不是插在土里那种花，白白亮亮那种。 我刚刚查那个 Tokyo Midtown 真的叫做日本中城，在六本木东京 Midtown， 对，那就是他们那里一个地方。 这个我没去过， 嗯， 但看起来还不错。 明年可以考虑。 好，第三名在哪里啊？ 是那个 Star Wars， 对， 2019限定的一个展。 嗯，看起来很厉害。 也在东京吗？ 对，在东京，应该在东京车站附近而已吧。 嗯， 第四名在丸之内，这个我也没去过。 丸之内是中文吗？ 嗯，应该吧。马路诺奈奈，不知道。好，第五名都在东京市区耶，我觉得。 我觉得这种东西好像也真的是在东京才会比较有人潮。 嗯 嗯，可以了解为什么都在东京， 观光地区吧。 哦，对，观光的。 第六名是在细流新桥那里，我记得他这里每次都是迪士尼系列的，今年好像是阿拉丁吧。 哦，刚好。配合上映的电影， 对，第七名是在 Sky Tree 那个 天空树， 对对对。 哎，你有上去天空树过了吗？ 我记得我没有上去上面的样子，就只有逛逛而已吧， 下面晃晃， 对， 没有上去。 嗯，但是东京铁塔我上去过， 哦，好想上去哦。可以看到富士山吗？这是偏见吗？ 可是我觉得看夜景的话，我会推荐他这个第八名，这个在六本木的那个壁炉大楼是真的蛮厉害的，他们是真的蛮多人会在那里拍，然后就是这样子两条道路都会打很亮的灯饰，然后可以看得到 衬出中间那一段那个漂亮的中景片。哦，好美哦。 而且它真的是、那个、 你说这个在哪里、 啊、六本木它的那个拍照景点的地图真的就是哦，第一点你到这里，然后第二点然后一个台上面真的站很多人， 就已经都给你标示好，就在这里拍， 拍 的最好，好贴心哦。这个很适合男朋友带女朋友去， 对，这样 都不用教学了。 对、 哦、 对， 这个完美，这个好贴心。 第十名是惠比寿的一个花园的一个地方吧，我觉得那里很漂亮，真的是华丽的那种感觉，他们说那里是小欧洲。 哦，听起来很高级耶。 可是我觉得那里东西应该看起来比较贵，比较 比较高雄， 对对对，可能就是比较银座那种有钱人会去的地方、 没关系嘛，我们也是可以去看看、 啊、对，去看看不用钱 啊，对啊， 反正没关系，觉得漂亮那些真的是眼睛里 收藏的。拍照反而不一定能那么觉得。 哦，它超美超美。哦，我觉得你这张照片传给我，我觉得超美， 我觉得是很厉害啦。可是怎么讲，现场那个氛围， 其实现场更美，对不对？ 氛围我会觉得比较 厉害。 嗯，天，哎，这个可以，这个传给我。 好， 我再 post 给大家看，然后 tag 你的 Instagram 账号。 OK， 我的 Instagram 账号很乱哎，是不是要重新 开？那你有没有就是没有在？ 等一下，倒退一下，这个会比瘦的白乌龙。白咖喱乌龙面， 白咖喱乌龙面，哎，为什么它是白色的啊？ 我不知道，但是我吃不出来它到底怎么会弄成。 它有咖喱味， 上面是咖喱，可是上面盖了一层那个白白的东西， 所以下面也是咖喱的颜色。 对，但是很好吃。我后面好像就没什么。 叫什么名字啊？这间店？ 这间店叫做初代，它离那个车站也不远，好像车站一出去某一条路直接走就到了，然后你就。蛮早你就看得到他在排队，他的座位蛮少，只有一楼，然后就一个吧台。 哦，好像很多日本那种精巧的小店都是这样哎、欸 嗯。而且我觉得那有点是在那个站还蛮特别的东西。 会比寿站吗？ 对，因为我在其他站好像不会特别去找这个东西来吃， 但那时候就有看到这个。 对，就是一搜寻会比寿的时候就看到，哇，感觉很厉害、哦。然后我朋友也有去吃过，他还说没关系，这个很好吃，所以我可以吃第二次。就觉得那个面条 是很值得等待的， 对对对，其实也不会到真的超级无敌久吧，因为它也就只有那吧台，然后你吃完你总不可能坐在那 聊天， 因为你也会不好意思吧，外面就有人在等啊那么冷的话。 了解，好，那我们是再分享一下，就是其实日本人他们也很爱排队哦，就是你去吃很多店，无论是甜点店或者是这种咸食的正餐，其实日本人也很喜欢排队。 对，但是他们，我觉得他们那个定位的也还蛮方便的嘛。 可是有些 其实网络上就可以订， 有些店是很神秘，什么会员制啊，或者是、只有熟客带，或者是甚至不提供电话号码跟地址，就。只让会员制的制度这样订餐， 但我可能去日本没有吃那么神秘的店，因为你也不知道要吃什么，那间店的评价好不好，你还是会想说先查一下之类的，然后查的大部分都是可以订的那样。可是我没有订过，因为我觉得要打电话对我来说还是害怕。 哦，了解。 对，所以要不是叫我朋友订，不然就是网络上按一按这样子，大部分都可以。 那你有没有就是吃什么店，他只让会说日语的人进去吃，就是如果你是外国人，他可能就不想接待你这样子。 不会， 目前没有去吃到这样，因为我听说有一些日本的一些可能是神秘的小店，他也就是完全不接受外国人，或者是你只要不会日语就没有办法给你接待。 我大致上目前没有遇过，而且我觉得那种会不会比较在观光区啊？ 你说不会在观光区， 会不会比较在观光区？因为比如说那里会比较常有不会日文的人吧。 哎，我觉得说不定不是这样，就是观光区其实就是要卖观光客，所以 对、 无论会不会日文，说不定还给你中英文菜单。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在一些比较远的一些小店，就是真的在民宅里面的民宅，小巷里的小巷。 那可能是因为 很少哈。 对、啊、 好吧，这应该那可能 蛮亲切。如果对于吃要。卖钱这种事情 哦，真的吗？因为我可能是我追踪一个那个日本的一个美食的 blogger， 他就常常说这间店是预约困难，或者是说这间店的老板他是不接待外国人，或者是说他也是日本 N1 那种，然后他在念牙医哦，说不定有朋友知道我在说哪一个。反正那个女生，然后她很常就说她爸爸妈妈跟弟弟原本要去吃，可是因为不会日文不会点菜，所以就老板就没有办法给他们点餐这样子。 用笔的都不行吗？ 不行， 这么严格哦。 我觉得有些是会想顾虑到，就是说会不会有一些食材，不是有些食材其实你是没有办法吃的、 哦、 然后你吃了如果过敏，然后因为沟通不良造成双方的困扰、我觉得有些可能是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日本可能有些比较怕，就是要避免一些什么问题发生，所以他们还蛮 预防针打得很严重。 就是像那个我们其实全家，我那时候在全家打工的时候，他们那个时间到的东西不就要废弃了吗、就是得丢掉，然后他是会留下来说如果你们要的话你们可以拿走，自己挑你们想要带走的这样。但是在我肉松打工那里就是完全不能拿，连店长说如果你要的话搬家卖你这样。 但是你就不会想要再用半价去买一个废弃的食物吧？ 嗯， 因为我会觉得，那你都已经要丢掉了，这样子直接丢不是很浪费吗？我们会有这种心情。可是他也可能也是怕说，你等一下回去吃完，然后肚子痛又要来怪我这样嘛，所以各有 利弊。嗯，有可能 比较乖乖的，比较不会有问题出现吧。 那我们刚刚就是还是有聊到，就是说，其实你的日本老师还有一些日本的人，如果他知道你是台湾人，是不是就会比较友善一点？ 就还他们还蛮喜欢台湾人的，然后可能也因为之前3.11嘛， 嗯，好感度大增。 对，因为我们就可能对他们来说帮助很大，所以他们还就每个人都抱有那种感谢的心。 那你有什么就是遇到实体的举例子吗？ 之前去日本比赛的时候，刚进饭店，然后要 check in， 然后他就说，哦，你们是台湾人哦，这样，然后就很谢谢你们啊，然后就给我们一些小零食啊，那种类似什么麦香那种铝包的那种 小饮料跟小点心。 对啊，就觉得天哪，也太那个吧，就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件非常生命中的贵人吗？就是那种很重大很盛大的客人来了那种感觉。 嗯， 我就觉得对我来说哈也没有那么夸张啦，这样可能心，因为毕竟被帮助的是他们，所以心境是不一样的吧。 嗯，了解了解。好，那我们今天就是很感谢 Ikushu 来这里跟我们分享他将近1年3个月在日本的留学跟打工的生活经验。那希望今天的一些资讯可以帮助到想去的你们哦。那我们今天就在这边结束，拜拜 拜拜。